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这个国安法实施咧，就而家已经超过十个月啦，咁啊，再过多个零月就一年啦。咁啊，中间咧，即系嗰种审判啊、控诉啊、控告啊，有啲引起好大嘅争议咧。咁啊，呢啲主流嘅争议咧，暂且不论，我哋咧都喺传媒嗰度睇到好多啦。咁咧就系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乜叫副产品咧？就根据特区政府警方自己公布，自从国安法生效，同埋咧设立一个叫举报热线、告密热线之后，系咪啊？到目前为止咧，就收到咧系大约100,000个举报嘅电话或者咧举报嘅信息， 系因为嗰、那个系。去年11月5号呢开始启用嘅。 哦，仲唔系7月喎、 啊。唔系11月。 11月5号 ,11,12,1,2,3,4,5。是半年。 是啊。 我諗佢计半年啦。 嗯。个形式就包括短信啦。 是。 微信啦或者电邮啦。 仲有。 仲有热线啦。 仲有邮递啦。 是啦、啊。咁就。 嗱。就6个月由11月5号开始 嘅。10万。 半年是100,000， 平均一个月 一个月咧，唔好计二月嗰闰月，我当你生日， 16,000一个月， 一个月咧系16,000个举报， 平均一日 OK 500个， 一个月我当你有4个礼拜 ，OK， 嗯， 每个礼拜咧系约莫系4,000个 ，OK， 嗯， 啊，平均咧系一日咧系超过500个。大约咧计你一日平均520个咁上下啦，520个，咁一日咧有24小时，我当你咧喺办公时间或者收到或者咩嘢啦，唔好计啦，平均咧就每日520个，本身咧你系办公时间咧先至会有工作，但系你知咧告密嘅嘢咧夜难人静，三更半夜起身冇嘢做，勾勾脚板底。凌晨嘅时候呢就瞓唔着。咁左諗右諗啊，今日呢同一班人食饭呢，嗰、那个人好似讲咗佢咁嘅嘢呢係好诗意。於是自己一人着件睡衣呢喺个露台担张凳呢坐喺树冲壶茶点口烟呢，喺嗰个时刻呢係更加清澈之下呢唔好啦。都系咧望一望，见到个老婆瞓咗觉，仔女咧又冇动静，就自己走去书房打个电邮啦。呢啲都计埋咧，每一日几多个啊？如果咁样， 500-600个咯， 每一日 系、 哦、喂，而家每日 系、 哦、 啊， 520个、哦， 嗯， 咁咧平均每个钟头啊，一系24小时，我当你520除24系几多？ 咁啊，你拉个平均数啦。 我咩而家平均数啊？ 20个到咯，20个。 每个钟头咧？ 20-0个咯。 20-0个嗱，一个钟头咧，就咪再细分，就有60分钟。OK。 嗯。 每个钟头咧，我当你有24个投诉嘅话咧，一个钟头60分钟咧，即系1分钟平均有几多个？ 嗯。一个钟头60分钟，你计每分钟啊？ 吓。 咁你头先 嗱位计每5分钟就2个啦， 系咯， 啱唔啱？ 你唔使计到咁细啦， 唔系啊，计啊，依家要科学计算啊， 嗯， 即系话由光明顶咧11点至到12点咧，平均咧就已经有24个告密啊，平均啊， 嗯， 就去咗国安处或者特区政府嗰度， 嗯， 系咪啊？ 咁我只能够 每5分钟总结， 国家好危险啊！ 同埋咧，香港特区嘅四围咧系有好潜在嘅破坏国安嘅歹徒。嗱，呢100,000个咧里边，交俾政府嘅警方咧，佢系我唔知增加咗几多工作量啊，因为咧呢、這个或者咧系个理据咧就系、是、批款咧就批咗80亿。80亿咧去处理6个月100,000个，一年咧就200,000个 ，OK 万啊，唔系万，200,000啊，唔系2,000啊吓，咁咧就每一个你去跟足有名有姓噶啦吓，冇理由话即系有啲 有啲整股啊嗰啲咁样系嘛？咁如果你筛除咗整股咧，嗱呢个咧特区政府冇讲到二十个里边有几多水分、几多虚报同恶作剧 ，OK？ 嗯， 系嘛？咁咧呢十万个里边咧，半年啊，你理应咧每一个咧系都要跟进嘅，系咪？因为咧好严重嘅事，国家安全。 嗯， 咁里边咧系要使多几多警力，唔怪得咧拨多80亿，所以话呢个咧半年咧投诉或者叫告密咧有10万个，正如证实咗我哋光明顶咁多年对中国人基因啊，由呢个法家秦始皇商鞅以来嘅论断。 我就想比较嘅就系除咗呢个国安热线之外，譬如话警方咧都有啲罪案嘅举报嘅。途径㗎嘛，无论係电话或者係电邮投递咁样。咁唔知道，我又搵唔到喎，呢半年里面呢其他罪案嘅举报数字究竟有几多，会唔会係多过呢十万个啊，定係少过呢十万个。咁但我用估计啦，我估计应该就比不上呢个国安嘅举报热线嘅呢半年里面其他罪案啊。咁啊即係证明咗一样嘢，就係香港的市民呢对于国家安全呢是十分之热心的。所以举报很热烈。 那么特区政府只是讲了举报得10万宗。 嗯。 那么他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没有啊，没有啊。 他没有 break down 这些数字，十万宗现在政府即是警方跟进紧几多。 没有具体的细项，譬如说几多是匿名啊，几多是虚报啊，几多是即是实名啊，咁冇嘅，呢啲冇 break down， 我哋俗称啊，唔知道，嗯，但十万呢个数字都几 非常之可观啊， 几壮观啊，直情系，估唔到香港人真系几有中国人嘅基因， 嗯，不嬲都系噶啦，你唔可以咁讲喎，咩香港人几有中国人嘅基因，香港人就系中国人啊嘛， 系，咁冇， 咁除咗嗰啲expert 啊嘛，系嘛， 嗯，进一步肯嗱， 咁啊呢啲十万个举报到底嗰啲举报人边度听翻嚟嘅咧？ 嗯， 系咪话佢哋翻工嘅时候有时听到同事讲嘢觉得可以，或者翻学嘅时候啲学生竖高耳仔啊，听到咧呢啲先生咧喺个课堂度讲啲嘢，觉得佢违反国安法，又或者系啲港女港太啊联群结队啊走入洗手间嘅时候啊。是 overheard 到呢，即是听到呢是隔离嗰堆港女呢喺度自知阵长，一路补粉一路发表评论，於是呢就走去举报呢。 嗯。 但举报呢有冇一啲实质嘅依据呢，个人叫咩名字，你喺边度目击，或者呢睇到佢系从事啲国安嘅活动， 嗯， 反国安活动，定系有埋一啲偷影啊嘅嗰啲咁嘅手机嘅相片同埋偷录音作为一个佐证呢。 嗯， 譬如话坐喺度食饭啊，听到呢隔离台喺度讲嘢，係咪嗱，唔好唔记得话呢半年呢係喺有呢个限聚令嘅情形㗎喎。 嗯， 即係话呢有时限你坐两个，有时坐四个，然后呢到10点钟收档。当呢一个正式恢复呢、这个酒店啊，同埋酒家、酒吧系可以正式恢复啲人坐低正常去食嘢嘅时候咧，你则听到隔离台或者咧猪朋狗友讲嘢，俾你可能个举报率咧系会继续上升。 呢啲咧我就冇得估计啦。我哋光明顶成日讲逻辑嘅，同埋常识嘅。我翻查到一个即系香港嘅警队条例232章里边第64条咧，系有关虚报有人犯罪等罪行，里边有一啲即系好清楚嘅，就系任何人明知地A 向警务人员虚报或导致他人虚报有人犯罪，或 B 提供虚假资料或作出虚假的陈述或指控以误导警务人员，咁如即属犯罪，循简易程序定罪，可罚款1000及监禁6个月。咁、我想问一个简单问题啫，如果呢个国安嘅热线有人虚报，虚报啊，即系嗰个唔系嘅，但系你又屈佢或者你呢、这个诬陷佢，咁有冇触犯到呢条虚报有人犯罪嘅罪行呢？而警队会唔会处理呢？ 同埋啊， 点样界定佢系虚报？ 嗱，呢个当然当然由警察、律政司同埋法庭决定啦。但系会唔会去揾出呢十万个里边，会唔会有人系虚报有人犯罪咧？ 然后咧调转头咧系去控告呢啲虚报嘅人咧？ 系因为虚报误导警务人员咧。可以籌半年啦，譬如話嗰個民主黨嘅嗰個成員林子健，你記得啦？嗰時話俾人逼咗去，跟住就打釘書機落隻腳裏面，跟住諸如此類啦。咁啊，後來警察就查啦，咁就後來咧查出嚇佢喺個閉路電視裏面嗰啲言行咧，就同佢所講嘅有啲出入，於是就。逮捕佢就係以涉嫌提供虛假資料誤導警務人員被捕嘛。 當時呢個林子健係俾好多親中嘅言論咧，未審咧就已經鋪天蓋地咧，就話佢講大話啦，係咪？ 而我去睇嘅即係資料咧，當然係由外國報章提供啦。咁我費事做廣告啦，就係佢話根據警隊條例63條。任何人意图妨碍或拖延达到公正目的而提供虚假资料，以蓄意误导或企图误导警务人员，循简易程序定罪，罚款5000及监禁6个月。另外64条就虚报有人犯罪等罪行，我亦都头先讲咗啦。即系话，我想问个简单问题啫，呢个国安热线里边会唔会系可以俾呢个63条同64条涵盖？即系话，如果里边十万条里边有人虚报，触犯咗63同64条咧，警队系咪会处理，同埋会唔会去拘控呢啲人员咧？系误导警务人员。 唔系，总之会唔会63条呢度涵盖埋啊？ 六十三、六十四 涵盖埋拘喺国安法，特区政府鼓励人去告密嘅时候嘅虚报嘅刑事行为。 唔紧要，你学调转，你话俾我知，原来系 excluded 嘅。即係原來國安熱線係不受63同64條限制，即係虛報或導致他人虛報有人犯罪，原來係豁免嘅。你話俾我知得㗎啦， 唔使話俾你知，話俾香港人知。 話俾香港人知，究竟包定唔包63得簡單答案。 呢啲係傳媒記者應該問嘅問題， 唔應該光明頂問嘅。 咪應該記者問咗，咪咁佢政府冇呢、這個冇喺個記者會度講，呢啲應該係立法會星期四上午答問嘅時候去問特首， 因為咁樣係會浪費警力嘅。 係啊， 嗰80亿咧唔係好多錢嘅咋？如果咁樣查法，半年就10万個啦，咁啊一年就20万，咁如此類推，咁邊有咁多警力去查？ 同埋查嘅過程咧，嗰、那個使費可以可大可小。 喂，我哋都係納税人嚟噶嘛？ 你可以拍套電影。 我唔係反對查國安犯法啦，我係要想知道，如果有人誤導或者虛報嘅時候，佢有冇法律責任？ 係，呢個係特區政府同埋警隊應該， 同埋記者都要問嘅呢啲嘢。 记者冇得问啦，而家嗰啲报纸传媒全部归宗啦，系嘛？ 嗯， 咁啊，应该就星期四上午嘅嗰个立法会咧，系有议员去问特首。 虽然个罚款， 但系日后咧呢、這个立法会里边系冇反对派咧，我唔觉得呢啲人啊选出嚟嗰90个会够。 因为当时林子健嗰单嘢就有人话佢误导，跟住咧就睇咗几千个钟头闭路电视落嚟， 都令人好愤慨嘅，我都好愤慨 嘅， 系啊，警察嘅。警察叔叔平时嘅时间咁宝贵，佢哋咁专业，点可以受一啲人呢唔好讲边个啦，即系呢个案例 有啦。 呢个案例系唤醒好多香港人，系有好多人因为无聊或者因为咧神经唔正常， 咩原因都有， 走去无啦啦咧就走去诬告， 系啊， 然后告完一轮发言咧，发现并无其事 ，OK， 嗯。 好啦，咁呢然后呢就警方就会应该检控嗰个报假案嘅人。咁而家呢十万宗里面系咪冇完全冇一宗呢啲呢 有冇虚 报假案嘅嫌疑， 有冇误导警务人 员，应该要讲埋。 佢话俾我知。 好啦，广告返嚟再讲。因为呢个呢都几严重嘅问题啦，系咪？因为呢根据刑事条例63同64啦。因为呢比如以往你又虚报遭到恐吓或者呢被人打劫，呢啲呢非常之实质嘅行为啦。有定冇呢係可以由一个譬如话街头嗰啲保安录影带啊呢啲，譬如话你屋企明明呢係冇人有非礼，你就话呢有夜晚三更半夜有个人呢就走入嚟呢个 破门而入咧，当你冲紧凉咧，佢就撞入嚟撕开嗰个窗帘咧，然后揿住咧，然后冚两巴咧，系咪？然后点点点咧，就完成成个强奸嘅作业。咁咧一条龙咧系要有楼下呢个保安室嗰个录影带，同埋亦都要有一个看更咧嗰个证供。话录影带攞出嚟，话冇喎，系咪？又或者你话7月21号啊，有一架车啊，系啊，俾啲白衣人咧接应，打开咧里边咧系有呢一个尖刀啊，有啲利器啊，咁咧如果有揾到个录影带，呢、這个咪正功；揾唔到，你仲喺度咁讲咧，咁咪即系即系散布假消息啦，散布假新聞嘅事项，一阵我哋再 嗱，因为咧头先提及， 但你报警就唔同啦，要啲阿 Sir 开 file 咧，同你问一轮，问三个钟，又中英文咧。你係浪費警力， 因為香港嘅法律好清楚嘅，虛報人犯罪頭先提咗啦，咁仲有浪費警力罪嘅，就香港法例221章第91条，咁啊歷來咧都有呢啲咁嘅人咧，因為種種原因啦，頭先提及，譬如話有啲係惡作劇啊、無聊啊、濫用999啊嗰啲啦，咁另外一啲譬如虛報有炸彈啦，有呢啲試過啦，打電話，咁另外一啲譬如話感情糾紛啊，譬如話上個女朋友屋企，對方唔開門，跟住你又話佢裏面火燭啊，有人自殺啦、啊。 咁呢啲虛報係 好多嘅，呢啲成日都會發生。咁所以點解會有呢兩條法例呢？就係等啲人咧唔好覺得報警可以隨口噏，或者係可以虛報一啲罪行，令到對方咧產生麻煩，甚至作為一種報復嘅方式，咁係有刑責嘅。呢啲喺香港嘅法律裏面好清楚。咁所以呢就一向呢以前我提及林子健嗰單案件係好多外國陣營裏面攞嚟呢作為指責 經典案例。 案例就係點樣報假虛報罪行同埋浪費警力嘅一個textbook 啊，嗰啲個教科書嘅案例，咁所以引申落去就我哋提出嚟就係、是、呢10万宗喺國安嘅即係舉報裏面呢，有冇一啲係虛報，或者有冇啲浪費警力，定係原來10万宗全部都係有根有據毫無虛報嘅。 正在開快腦調查。 係啦，會唔會呢啊， 所以你唔好話5分鐘就兩單，好易中㗎啫。头先光明顶某主持人竟然话呢、這个香港人咁样举报咁踊跃，都好有中国人嘅基因啊！ 被举报说 话都可以两睇啊，因为罗喺语义逻辑上话，上嘅我话咪有一啲香港人咧，即系我识得有一个香港朋友咧，佢咧嗰个长跑咧就每个时速咧创下45 km 嘅，我话呢个咧系比起非洲尼日利亚平原嗰度咧，嗰啲人咧都系时速咧42啫，所以咧我呢位朋友啊都好有非洲人嘅基因啊。嗱呢个语义逻辑就系你个朋友唔系非洲黑人，但系你头先咁讲咧，就系、是、令人哋即系令人哋意会得到咧，佢系好似非洲黑人咁叻。Okay. 哇！你即刻加咗10001宗喎、 啊，即系咧，如果有一啲人咧，佢嗰、那个我唔可以讲话智障啊，即系佢嗰个思考同埋领会力咧，突然间咧系去咗第二，听咗你句说话，转咗第二条 track 啊，然后咧佢又听闻啊，呢10个月来特区政府嘅教诲啊，同埋咧呢个国安法嘅条文睇睇咧。因为咧，佢咩鼓吹国家分裂啊呢啲咧，同埋咧咩五大诉求，咩五个揸住五个手一个手板五只手指同一咧，都叫违反国安法咧。咁咧以佢嘅领会咧，系一啲主持人咧去讲，咁样即系话佢个理解咧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又或者咧个朋友唔系非洲黑人，佢话有你冇你嘅报啊先，咁啊报啊先咧就啲阿 Sir 咧系接呢啲。案件嘅，咁佢开 file 咧，佢一定要去追查。咁咧，警察喺方面有冇一啲比较 sophisticated 嘅语义逻辑嘅常识，去决定3分钟觉得呢条有 short 嘅黐线嘅吓，咁都有一部定系哦，好啊好啊，咁我记录在案，我都开 file 追查咧。嗱， 唔知 就系啦，你明 唔 唔知道。 因为呢你话有冇非礼有冇杀人，阿 Sir 系可以照有冇录影带去决定受理与否。但呢啲唔系，呢啲系冇录影带，有录音带。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在这个国安法有十万投诉之外，来紧的呢特区政府准备就假新闻呢去立法的。那你知道假新闻一立法呢，如果成为某阶段某些刑事行为呢，报纸啊媒体啊如果刊登某些假新闻呢，就可以告你是煽动啊颠覆，煽动颠覆政府啊这样的。是吧，好啦，那呢就我留意到呢，就近日啊香港呢某一间网络媒体呢就转载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呢就题为由北爱尔兰抗争经验看香港抗争运动的未来。咁呢系转载。咁呢其中呢就遭到官方大陆官方嘅两张香港报纸指责为公然煽恐煽暴涉违国安法。咁呢就虽然呢呢家媒体已经将呢篇文章就删除了落架，但是呢两份中方传媒仍然呢说这样不代表可以免责，就呼吁香港执法部门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那么这一篇文章是言论，就将北爱和香港呢的北爱的某些的所谓抗争经验呢就跟香港的未来呢就互相挂钩，就被人阅读出呢是有违反国安法的嫌疑。 嗯， 虽然呢篇文章咧唔系呢一间网媒啊自己作嘅，嗱咁咧就引申呢个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叫假新闻法立咗之后，第一点样去界定假新闻？第二，如果有啲假新闻嘅内有啲被指为假新闻嘅信息，系喺外国嘅某啲嘅有公信力嘅主流媒体，或者系一啲机构报咗出嚟。而香港的传媒呢只不过呢是去报道或者呢去引述，因为呢香港很多传媒呢是订有路透社、美联社这些国际新闻社的电讯稿的，甚至 CNN 有纽约时报跟他们有一些呢资讯的交流的协议，真是给钱买呢。好啦，例如举例啊就例如呢在2021年3月27号香港的01这个传媒就曾经报道，他引述美国 CDC 前总监 ,CDC 前总监叫做雷菲尔特话，他说呢这位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前总监认为现在这个所谓的冠状病毒好大机会是由武汉的实验室以外流出。他呢说这个病毒是来自好大机会是来自武汉实验室。不过他认为是以外流出，但强调是他个人意见。如果由香港的媒体好像香港01，甚至我今天看无线电视的新闻亦都有引述过美国方面某些权威消息，话而家呢味嘢系来自武汉实验室，佢讲咗出嚟。咁第一，边个去界定所谓呢个冠状病毒系来自或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呢种陈述系真嘅事定系假新闻？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如果中国政府不断喺度话呢个病毒并非来自武汉，亦都未唔系来自武汉嘅实验室，咁呢系咪又因依据中国官方嘅说法就即刻可以判定呢个美国 CDC 前总监讲嘅呢系假假系谣言？咁呢香港任何媒体走去引述同埋刊登呢一个消息，系唔系至少協助散播假消息，定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假消息的本地源头？ 哇，这个呢真的不懂得答你。 今天无线电视新闻我看到， 因为 类似 你讲到 香港01有报美国 CDC 前总监病毒或来自武汉实验室，可能意外泄漏。OK， 你仲有好多嗰啲呢香港嘅媒体，而家香港啲报纸不断呢喺度引述外国嘅医疗权威话，嗰啲科兴去到唔知边度阿根廷南美洲都要接种。欸、 嗯 嗰、那个有效率系几低啊，唔系咁高，或者唔够呢一个呢伏必泰。嗱呢啲新闻系到底真定假，唔好理真定假，如果喺香港嘅传媒用咗嗰度嗰啲美国啊嗰啲咁嘅外国啲电讯登埋出嚟，而有关方面大陆权威话科兴接种率其实有 95% 嘅，或者是非常之高嘅，所以呢件事系外国势力别有用心抹黑造谣。 嗯， 咁香港嘅媒体登咗转载咗呢个消息，是否协助外国势力呢是去散播假新闻？ 应该是的，这样有。 我问你， 嗯， 是吧？你定是香港01或者香港这些媒体呢是报道一件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美国 CDC 前总监说病毒或来自武汉实验室，这个人在某月某日同一日的早教早时讲了这件事。我报道这个有名有姓的前总监叫做呢雷飞德，他讲他这个言论他发表了，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不是他是这么讲，于是呢香港媒体就这么当是新闻这么播，或者当是新闻这么转载。 嗯。 那他所报道的是真新闻定是假消息？ 如果根据呢刚才你提及一个网媒的遭遇呢，应该就是犯了国安法的。 嗱，以呢一间网媒讲呢个叫北爱同埋香港， 佢都系转述啫嘛，佢都系转述， 而且佢嗰个系一个言论，唔系一件咧，话一个指陈一个发生咗或者发生紧嘅事实。咁嗰间网媒都中嘅话，咁以后香港嗰啲网媒或者香港传媒或者电视，一旦报道美国或者西方对于呢个病毒嘅来源，由某啲人或者某啲机构所讲嘅猜测又好，指陈又好，一旦你喺香港转载或者咧购买新闻社，译成中文报道， 唔使啦。 你中唔中假新闻？ 以后跟中央电视台嘅新闻攞料，跟住你配翻广东话，咁咪得咯，咁咪一定冇事啦，系嘛？即系依样就好易答你嘅，不过我又想问翻咧，有冇 一定中 有冇追诉期？你知国安法咧话冇啫，但系发现咧原来都唔系冇嘅。咁啊，我上网无聊咧就查翻即系啲旧新闻啦，发现一年前喺 TVB 嘅官方嘅网站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都揾到嘅，就系2020年1月23号，咁、那个题就系武汉肺炎蔓延全港，香港防疫穿窿。一年多前嘅一个报道啊，里面呢除咗 佢用咗武汉， 除咗个题系武汉肺炎，咁而里面嘅主持人呢亦都呢多次提及武汉肺炎啊，咁啊而内文亦都系用武汉肺炎嘅，咁我又想问啦，咁系咪假新闻？因为呢而家系冇武汉肺炎嘅，而家系 不存在 新冠病毒， 只有美国军人运动员肺炎，英国变种肺炎。 你找到香港01， 印度变种， 我又找到 TVB， 那里面呢都有一些涉嫌假新闻、或者是涉嫌呢这个污蔑中国的报道、 那为什么你那个网媒，即是刚才讲这个叫讲北外的，已经将那段东西落假、但是呢这些中方后事落了假都不等于免责，即是话由而家开始，你呢啲媒体将武汉肺炎所有有关嘅新闻落晒假咧， 都冇用啦。 将来有针对呢个名词啊，系有追诉权，关于假新闻或者其他方面嘅起诉咧，全香港中晒啊！ 嗯， 喺旧年一二月之间系嘛？ 系啊，咁因为呢啲 好啦，咁因为你就话冇追诉权啦， 嗯， 系嘛？啱唔好啦，冇追诉权咧，就喺某日生效之后啊！啊，你如果转载或者翻译亲任何西方，由嗰一日开始，包括世卫组织话呢个病毒 有可能或者断定是来自武汉实验室。在那个新闻假新闻法生效之后同埋国安法一起執行，你嗰一日开始登亲呢啲就会分分钟会中㗎啦。就算唔会呢，嗰啲新闻編輯人员呢都会驚，係咪会唔会驚？ 因为假新闻嘅定义呢係好阔嘅。即係譬如你头先你虽然你。 唔一切你我拒绝证实嘅就已经係假啦，係咪呀？ 或者同官方嘅立场观点唔一致嘅都係假啦，係咪？咁甚至你有时係擦鞋擦过龙都係假㗎喎。譬如你突然间话譬如我乱噏嘅，即係真係乱噏啊，即係中国呢而家有20艘航空母舰称霸全球。啊，啲航空母舰呢係唔需要加油嘅，亦都唔需要核动力嘅，佢係用外星人呢嘅动力嘅。如果你写咗篇咁嘅嘢，咁都係假新闻嚟㗎。虽然你呢度呢可能係你好 嗱，唔好讲下呢啲啦，你话煽动啦 ,ok, 你转载一篇文章提到北爱，你话煽动啦。最近呢个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话，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澳洲如果呢参与去协助美日嘅话呢，中国可以或者应该用导弹袭击澳洲 ,ok? 嗱，呢一篇文章喺中国官方嘅《环球时报》出版咗之后，喺澳洲即刻引起非常强烈嘅反应。 哦， 澳洲咧有政治家或者议员咧系呼吁澳洲总理莫里森即刻驱逐中国驻澳洲嘅大使，除非呢一个大使出面澄清，或者咧出面咧系去谴责《环球时报》呢个论点。嗱。如果你要照呢个叫煽动嗰角度嚟睇呢，刊出一篇文章话可以呢係用导弹袭击澳洲，已经喺度煽动破坏緊中国同澳洲嘅关系，係咪？因为呢你激使到澳洲方面有人要求澳洲总理驱逐中国大使。驱逐中国大使非常严重嘅事，因为呢澳洲呢一位议员话你咁样样话是要准备呢是对澳洲发动导弹战争呢是非常严重。 咁啊。 咪呢两者之间呢篇文章是否可以同北爱嗰篇去类比，如果你话唔得，咁到时特区政府行假新闻，假新闻同埋行国安法行孖撇嘅时候，特区政府嘅律政司同国安署将会点样判断类似呢啲言论？ 哇，好大镬噶！譬如话我睇翻商台嘅新闻啦，三日前啫嘛，个题就系澳洲冒号若北京攻击台湾，会支援美国和盟友。咁啊，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政府会维持现时嘅台湾政策，若北京攻击台湾，澳洲会履行支援美国及盟友嘅承诺。嗱，如果报道呢篇新闻。 嗱，呢个本身咧，澳洲都确实系有咁讲过， 系啊，咁有， 所以我话个事实就系澳洲， 咁系咪假？ 系有咁嘅言论啊？呢个唔系假， 呢个唔系假啊嘛， 唔系假， 系啊，但系 咁就同样你去引述嗰个美国 CDC 前总监话呢个病毒有可能来自武汉，佢讲呢番说话系一个事实。但是呢番说话里面指陈嗰样，如果上边中国政府话假新闻呢，咁香港嘅媒体有冇话是否有协助散播假新闻呢嘅罪责呢？係咪 嗱呢样呢，所以 定係你到时啊个别案件呢或者案情呢，特区政府不予评论，就你自己新闻人员自己把关呢，你自己心里明白呢，你自己把关同自己心里明白呢，就梗係选择唔会登啦，係咪呀？你打份工咋嘛。 咁梗係啦，个編輯 梗係唔会登囉，唔好嘛。 嗯。 好啊，好嘛。 咁梗係唔会孭呢个刑责啦。 搵你几多钱一个月啫。边个会孭呢个可能嘅刑责？可能啫， 系 你知道香港人好谨慎噶嘛，系嘛？可能有事，可能冇事，咁你搏唔搏咧？系嘛？就指香港2013年呢一篇报道为例，到底系咪假新闻？啊，呢啲咧系林郑政府咧系要澄清，但我估佢唔会澄清，佢会学咗咧讲到模模糊糊，呢啲咧。 個別嘅情形咧，我相信咧，特區政府咧係仍然咧係維護新聞自由。嚇、呢個假新聞法咧係針對極少數，又係咁講。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 嗱、頭先講咧澳洲咧就係、澳洲 Sky News 引述啊，引述嚇、一位咧大學教授。他的名字叫斯拉古斯达斯拉古沙，他说的就说呢，如果这个中国的传媒喉舌要挟用导弹袭击澳洲呢，澳洲总理莫里森应该关闭中国大使馆。如果莫里森听他这样说关闭中国大使馆的话，那这篇文章是否是构成煽动破坏中澳外交？你怎知中央是要走到这一步，是要导致呢是中国大使执包袱归国，令到呢那个形象受损，是吗？咁呢香港的传媒如果引述过这篇文章，包括左部说呢，如果澳洲参与用导弹袭击澳洲，有没有 有没有在这一场届时定性为这个中澳外交事件里面成为卷入了，因为你有转载这个新闻，卷入了成为一个帮凶。如果不会、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如果我是那个编辑，我会请示上司，哇这么厉害都是不要登。我建议日后呢就全部用晒中国的官方的新华社。连环球时报你都要想一想，啱唔啱？ 喂，咁以后就咪好做咯？啲 我好做好多，其实好简单嘅，其实好简单。 其实中国大陆好多嘅媒体咧，都系同一个方法嘅，佢即系引述人民网啦、或者系呢啲官方嘅媒体咧嘅报道新闻。你见到是一式一样的。 因为如果引述是冇事的话，就不会有时上面有一个指示说不准讨论，不准引述、不准转载，是不是、那些微博微信啊啊就某件事啊，是不 是、啊、所以这样就不是告诉你知就不会讲得那么清楚咯。 如果不讲得清楚的话，就是全香港的传媒包括电视台，你们自己那些编辑记者就想掂他了，是不 是？ 啱唔啱？ 我想现在都大家都清楚了。 一个国安法有十万宗投诉，另外一个呢假新闻法来紧。因为假新闻法你出来不是说你编辑呢、去判断的。登了出来是交给那些有潜力去作出告密和投诉的人去决定的。可能咧，你一宗咁嘅新闻，香港零一咧系转载美国 CDC 前总监话，呢个病毒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系某一个香港嘅大妈大叔睇到义愤填膺咧，佢有理冇理去告密咗先，咁系一单案啦。咁啊，警方跟进定系边度跟进咧？咁就系另话啦，系咪？咁如果我系编辑嘅话，我预先谂到哇，有十万宗告密咁多，咁大镬，一日五百几啊！我呢单嘢印埋出嚟出埋，会唔会又加多一宗呢？都系唔好搞啦。屋企老婆或者老母话你打份工啫，你使唔使咁癫啊？系咪？喂，摸一摸你个加拿大嗰、那个居留权仲喺咪度啊？喺啊，捞埋呢三个月走啦。你系咪想临天光濑尿？咁我都唔会登啊，啱唔啱啊？系咪？到时系另一个相当之洁净嘅新闻环境咯，系咪？ 系啊。咁咪 未必嘅，未必系一件坏事，我认为系一件好事，因为充满正能量，啱唔啱啊？哇，大佬，如果我系澳洲香港人啊，我睇到呢一单嘢，我都放喺嗰度急到濑尿，你知唔知？随时啊会有导弹掟过嚟，求神拜佛望澳洲唔好咧去参与呢个台海战争，系嘛？第一重恐惧就系台海爆发战争。第二重恐惧就是澳洲不知天高地厚去帮拖。第三重恐惧就是大陆根据环球时报话会长程导弹焚过嚟澳洲。焚过嚟澳洲，我住雪梨啊，我个老表就住喺呢个墨尔本，大佬都唔知焚去边一忽，佢冇讲 ,ok? 啱唔啱啊？ 是不是个个呢就唯有呢搬執拾一家細院啊，整架嗰啲咁嘅，好似浪跡天地嗰啲咁嘅旅行車，最安全搬去澳洲中間嗰嚿紅大紅岩嗰嚿沙漠嗰度啊，搭住棚先啊，係咪？ 我贊成咧，頭先你講嘅真係好嘅正能量， 正能量係啊！ 除咗新聞記者， 我開心喎，抵啊！又移民澳洲啊，抵你死啦！我哋香港好穩陣啊，有咩事我哋翻翻大陸大灣區有咩事啫？ 另外。上堂又可以淨係一 種你哋啲逃犯嚟㗎嘛走去澳洲嗰啲係咪而家終於得到懲罰啦我都唔知幾望呀啊呢個導彈呀係咪打過去頭先嘅設計對白 呀澄清咗㗎啦特首辦 我頭先我頭先設計對白頭先講過我唔係我代表一啲呢好愛國嘅香港戰狼嘅心聲咪到時點呀呢啲假新聞點樣處理呀我哋唔知道即係我哋代香商台新聞部門。 有啲人大代表嗰啲仔女都係澳洲㗎你為佢哋設想下先得㗎。 咁啊。係 咪做緊移民生意嗰啲呀 正收返。 你收返好唔好你關顧下啲外國人 士的子女。我剛才外國龍係呀 係呀。你收返。 因為環球時報胡錫俊係我老友嚟我聽到梗係支持啦。 係囉。 我度過咗火位對唔住。好啦聽晚11點。